面试题目就定阳春面吧，吃不出阳春面味道的阳春面。他刚才的眼神就是我这次漫画里主角的眼神。迟志涵，如果他能治好我，可不可以让他一直留在对面？我本身就是个病态的人，这些反应本来就没有逻辑可言。你看，你其实也分辨不出我哪种情绪是发病，哪种情绪是真的不高兴。所以，你喜欢我什么？我不是流浪猫。我要的只是你回来。痊愈需要勇气，要很大的勇气，很没用，但是那一步我跨不出去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敢。我想陪你去看你爸爸。喜欢上我，你已经很傻了。这么傻的姑娘，现在只有我能护着。我很想努力，你要给我机会，哪怕可能会因此付出点代价。结婚吧。我想要最好的那个结局。